下個星期二，鬱敏會客室，約定俗成，歐陽偉豪。 大家好，鬱敏會客室今集的嘉賓是歐陽偉豪博士，即是 Ben Sir。咁啊，由象牙塔走到娛樂圈，咁啊，今集咧，鬱敏同佢口水佬對口水佬，大家想下會唔會有啲火花呢？記得收睇《鬱敏會客室》，約定俗成，歐陽偉豪。 好，又嚟到礼拜五嘅玩乐高地啦。嗱，咁啊，今集嗰个镜头咧，我谂应该系最夸张嘅一集，可唔可以咁讲？ 冇错， 系啦。嗱，咁啊，今集系呢个银牙骑士团嘅三位成员。嗱，咁啊，首先我哋挥手挥得好劲，中间呢位阿 Ben， 咁啊，系你我你搞到唔知点讲。有阿希啦，同埋第一次上嚟小弟呢个节目嘅阿 Joe。 喂， 其 实 Joe 啦，喂，其实我想问下，究竟玩 MOC 有几多阿 Joe 咧？系咯。 诶，今日我哋。定義到了，最多有 兩個， 有三個租， 三個 係 租 lamb， 租 lamb， 係 租 chain， 係 租 lao， 唉，真係 租租租， 租租租。 咁啊，其實有位叫 Wonderful Joe， 佢都串呢個名，其實 係噶，好串噶， 係啦， 咁多人叫 Wonderful。 嗱，咁就即係首先今集節目其實就真係最麻煩嘅一集，真係最麻煩，因為其實之前兩三日阿希都已經準備攞好多 set。即係擺曬喺個嗰啲叫咩 archive 裏面啦。咁另外其實都好多謝 my radio， 即係喂大佬俾細佬放呢啲 lego 喺度。咁就冇計啦，由於喺鏡頭右手邊嘅呢個十二宮咧太大，所以我哋個座位就過咗少少。 冇錯。 嗱，咁就喺講呢個星矢之前，要講下喂，好似呢、這個荔枝角有啲搞作喎，而家 係啦，今日有啲咩搞作啊，老友？ 麻煩去第一張相先啊，等先，有一張係香港重機嘅，唔該你，唔該曬。好，咁就喂點啊？喺荔枝角好似有啲搞作。 係啦，今日發生嘅事，今日呢個犀利啊！呢個大家見到背後呢張相，見到寫住咩啊？香港重機 係啦 ，Hong Kong Machine， 冇錯啦，係啦 ，Hong Kong Machine。究竟今日發生咩事咧？就係我哋。香港銀牙嘅騎士團啦，同呢個香港重機啦，就一齊咧就 crossover 嚟咗一個 MOC 香港重機嘅作品，係啦。咁而今日咧就喺呢個 Toys Collector 嘅 Market D2 Place 啱唔啱啊？ 啱 啦，係啦，係啦，喺嗰度第一次首次展出，係啦。咁啊，好多謝各位朋友大家鼎力嘅支持啦，係啦。咁啊，你可以見到咧幅相裏邊咧，我哋有我哋嘅作品啦，同埋中間有一幅好大嘅 馬賽克， 馬賽克係啦，非常之特別，要多謝咧就係我哋 LEGO 香港呢個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大師阿 Andy Hong 係啦， 教父級人物， 冇錯，教父 真正嘅， 鼎力支持。多謝多謝， 真係有佢先成到事。 冇錯冇錯， 哇！真係唔係講笑， 唔係講笑㗎。 因為我其實而家呢個比例係咪有人咁？ 係逐成㗎，係啊， 高過嚟， 即係昂牀七尺添喎， 兩米，係啊。 嗱咁啊，即係嗱老老實實咁啊，嗱禮拜五六日，禮拜五就過咗啦。咁啊，講真 ，weekend 大家喺屋企冇咩做啦，咁就即係坐地鐵去荔枝角。咁就係一個其實 Toys Collector， 冇錯，Toys Collector Market 係 Toys Collector Organize 嘅，一個叫 Toys Collector Market 係啦，淨係呢個19號至到21號星期五今日去到今個星期日嘅啫。 喂，咁我想反問喎，其實喂大佬個 show 擺得個三日，咁啊呢個馬賽克呢兩三日就要做瓜佢咯。 喂，咁啊 即係喺邊做瓜就分開佢， 係啦，暫時將佢分解啫，分體係啦，暫時將佢分體係啦。 喂，同埋即係我想講啦，呢個馬賽克啊，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係講格仔嘅， 冇錯，係 啦，咁啊格仔有第二啲 interpretation， 咁我啲費事講， 係啊，費事講啦，好多格仔 嚟㗎， 你好多格仔啊，你見到係啊， 其實我唔中意格仔，唔係，其實我真係想講呢幅圖係色彩繽紛嘅，咁啊其實係葉偉清先生，Felix， 一個最新的作品，咁佢夠膽死將好多個呢個係咪應該的士？ 咪的士啦，係啦，你見到的士有嗱喺呢個圖裏邊咧，有的士，有紅的， 綠的和藍的的 大嶼山的士都有 三的 不是那是第四個 的那是黑的 第四個看了那個總之就禮拜六日大家去一下荔枝角 D2 看一下、其實很熱同埋就即多多捧場因為裡面真的很多香港重機的 MOC 那 、就要回來個節目了 好、 就不是因為我怕你們說不停 沒錯 那即再次多謝各位即設好這個場首先就要講翻《聖鬥士星矢》啦。嗱，咁《聖鬥士星矢》就係銀牙騎士團嘅最新作品，而唔單止有呢五指十二宮，喂，仲有座山添喎。 冇錯， 係啦。咁就我想問下，係啦，係邊個有呢個搞作先嘅咧？ 邊個呢個搞作先？ 唔係講真，係 咪又係你 遊戲？唔係成個 project 搞作咧。阿 Ben 嘅， 都係對唔住， 係佢先嘅，係佢先嘅， 其實 係佢先嘅， 係啦，係佢 搞到咁大壇嘢，搞到咁大壇嘢真係。 講真，我哋去個 JBF 啦， 啊，JBF 係乜嘢 ？JBF 係 Japan Breast Festival， 其實就係呢個應該係世界三大官方認可嘅展覽之一咁。有一個在日本另外兩個其實我都不知道在哪裡總之有一個在日本的 我們參加了日本 是大阪還是在神戶 神戶 眼前其實這個黃道十二宮的山是不 是 就曾經都真的漂洋過海去到日本弟弟聽你們都好像很多那些 趣事 碌嘢， 唉，真係辛 苦。我都唔想咁地面。嗱，咁其實可以去另外嗰三張相，唔該你，咁就即係要 show 俾大家睇下當初喺日本嘅展覽。麻煩 show 張相先，唔該你啊。好嗱，就俾大家睇下先啦。聖鬥士星矢咁啊，盲嘅都知道那個位係邊個啦。 冇錯。 咁啊，講下啦。喂，嗰陣時做咩搞壇咁嘅嘢先？吃力不討好。 喂，即係好。首先咧，真係要講下第一隻，就係、是星矢，星矢嗱，即係好多謝。首先嗱，即係呢度真係要多謝其中一個 Hong Kong official luck 嘅叫做 Legend Brick， 佢曾經何時咧就搞咗個Brick's Head 嘅比賽。而我咧就喺嗰次咧，就因為咧我就非常之中意聖鬥士嘅， 可以繼續落啲相。 我咧就用咗Brickset 嘅設計，咁嗰陣時佢有個賽事就話哦要 Brickset 設計，然之後咧就就有個賽事 competition， 咁我就用咗聖鬥士嚟製作咗第一隻星矢啦。然之後製作完之後，發覺以為 OK 喎，越嚟越好喎，咁啲人又中意喎，我又中意， 散得盛起， 係啦。咁啊開始子龍啦、冰河啊，然之後阿信啊一揮啦，係啦，然之後你都見到啦，去到咁上下之後咧，發現咗。開始人問啦，喂，爭阿典娜喎，好啦，整埋阿典娜。阿典娜裏邊，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相唔相到睇啦。 嗱，等一陣會有實物嘅，放心嚇。咁呢度即係可以去第三張相，唔該你啊。 係啦， 咁即係都係好快咁俾大家睇下當初喺日本嘅嗰啲展覽。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就除咗五指之後咧，阿典娜之後咧，就去翻就係十二宮啦。 係 係 啦，可以去翻之後嗰張。 頭先嗰張係啦， 唔好意思， 唔緊要，唔緊要。系啦，就系呢张啦，由十二宫，由第一个开始咧，就系金牛座一路一路砌，砌到最尾嗰只咧，就系水瓶座，系啦， 最尾反而水瓶， 最尾反而水瓶， 因为最真水瓶座， 因为砌难砌， 我觉得第一只唔系人牙咩？ 第一只人牙 ，sorry， 系啊，搞只人牙出嚟，我先至问你噶嘛， 冇错系，冇错，第一只先系人马，系啦，做完人马之后咧，系啦，跟住阿租咧就同我讲，喂，不如你唔整埋其他嗰啲啊，咁啊， 即系开头两只只砌一个 我谂住砌一个收工 啊嘛，开砌一个到 后系啊，真系谂住砌一只 系啊 ，OK， 后期去 JBF 大家把声，喂。個 project 可以順延落去喎，咁你砌曬十一隻佢， 咁啊賴嘢啦，跟住之後咪 我想問一下你，其實每一隻即係使唔使花一兩日功夫？ 初頭唔止㗎，一隻 都係第一隻最 一隻如果由譬如第一隻黃金開始咧，譬如人馬座咧，起碼一個星期以上，係啦，咁開始越縮越短，差唔多去到最短嗰只咧，我可以喺一日之內已經可以起貨㗎啦。 OK， 係啦。 咁你就話第一隻係水瓶座，唔係 人馬嚟 嘅，人馬座，人馬座。 咁跟住就砌下就砌曬十二隻。 十二隻。 我想問下先啦，其實 LEGO 據我所知又唔係咁多金色嘅， 係啊，真 係。 冇同冇講添啊！ 其實咧，點解嗰陣時候會叫佢砌埋？因為我知好難。 係。 係啊！嗱，呢啲係朋友，呢啲係朋友。佢就係話：， 佢就為咗呢樣嘢而要我去挑戰啊！你明唔明啊？要我增強我水平。 嗱咁啊，但係我想講埋，喂嗱，老老實實，我覺得砌十二星座都唔係最難。咁啊，麻煩去有山嗰張相唔該你啊！喂，阻住食包真係唔好意思。哇！呢張喂真係人神共憤，咁嘅你都砌到。 呢個咧我要講啦。嗱，點解會有隻山 咧？嗱，張相其實喺日本㗎，係啦，日本嗰時影㗎。 話説話咧，咁你知啦，我啲老友同我講話，喂，你砌黃金戰士啦，砌完一隻人馬座，砌金牛座啦，係嘛？咁我跟住阿希又話，喂 ，JBF 喂砌曬咧，然之後我梗係話，喂。砌曬佢，咁都有座山襯托下嘅、 嗯。即係我搞完，佢就搞我啦。 係啦，跟住我就拖佢落水度。 即係個山 啦， 做曬。 係啦，我都 有兩個人嘅。 係啦，嗱，跟住咧我就叫咗我，跟住我就拖咗阿希啦。我話希喂，座山交俾你咯喎。點解咧？因為佢係刁山高手嚟噶嘛。 刁 係啦，刁民係啦。佢嘅作風咧就係咩咧？就係話佢會將佢會叫做咩反地心吸力砌法。 可以去翻個大鏡過嚟啊！ 係啦， 係咁繼續啦。 係啦，即係我哋唔講點樣。 其實點解叫反地心吸力砌法嘅？我想問。 即係其實有啲位咧就開始 鬆鬆地 倒車嘅倒車。咁講真，如果用最正常嘅落股砌法咧，要砌到咁嘅山形咧，係有一定難度。一定難度嘅， 冇錯， 所以即係可以話咧， 即係佢想話自己技術高 嘅，係想講技術。 我好誠實咁講，山呢個山咧個穩固性真係唔係好穩固嘅啫。 唔係我知，我同你去完日本我知。 我每次搬運咧，我都係要執嘅，係啦。咁所以嗱，咁即係其實而家啱啱即係呢個節目，我都要執一執。 都執咗好耐。 講下啲笑話，係呢個笑話嚟嘅。我哋初頭我同阿希咧去日本嘅時候咧，我哋分咗啲少少工嘅。 係你講去日本係三四個月之前， 三個人嗱。咁我哋咧首先咧就 即三四個月之前嘅時候， 三四個月係啦。嗱咁呢座山啊，首先我先講完座山先。嗱好快嗱，座山咧我就交咗俾阿希砌，然之後我就掹埋阿租一齊去砌宮殿。 系， 佢砌宮殿店啊嘛，系啦，咁我梗系嗱嗱聲揾埋阿租一齊砌宮殿， 即係其實點解我變咗我會砌宮殿店嘅？ 因為你真係掂咯， 講真砌宮殿 靚咩？幾靚？ 宮殿嗰啲雕刻嘅神水咧， 係啦， 唔係其實阿放來嘅係啦，因為啲神水咧其實係好難雕嘅，講真，你要一俾人第一眼個感覺睇一次咧，呢個最緊要，阿租就做到呢一點， 冇錯啦，所以就揾阿租去做， 即係我哋三個。嘅長處咧就發揮曬喺度， 冇錯。 其實咧，我想講，其實砌山都好難。你唔好以為佢就係砌一嚿咁嘅山出嚟，你要砌到座山亂中有序，序中有亂，呢下先難。 所以咪 呢下先 高手咯， 係 咯，高手咯，呢個就係高手咯。 嗱嗱，所以其實咧，做人最緊要識聽，兜咁大圈啦，即係你想話自己係高手。嗱咁啊，頭先你話亂中有序，仲有咩啊？ 序中有亂， 仲有一句我幫你加埋，笑中有淚， 真係笑中有淚，真 係。你哋搬去個過程其實係。即係都幾辛苦， 係啊，好辛苦。 同埋，喂，講真，據我所知，你即係嗰個叫 luggage 最多都20kg。 係 超過磅啦， 超過磅添啊！ 屌， 超過磅。 係你講先啊！ 去嗰陣咧，因為去嗰陣我哋要保持個完整性咧， 係 我哋包嘢同埋嗰個鞏固性會特別小心啲嘅，所以個。 中暑都唔開心嘅， 係所以嗰個 喺你個口上面講完整性呢樣嘢都好特別啊！ 包裝咧，係會再牙位啲，咁導致到真係超過磅嘅，去嗰陣 冇錯 嚇， 超咗10kg。 我想 睇差唔 多十 kg。我其實白色鏡我頭先都係咁依擺過，可唔可以去嗰個鏡，即係類似俾大家睇下另外一個角度睇係點樣？係啦，即係而家將會可以繼續講，因為即係想近少少，好繼續 咁。當然翻嚟咧，我唔使翻嚟就冇咁細心噶啦，一夜撥落去咁就走噶啦。 嗱，即係不如咁啦。嗱，我補充少少啦。嗱，我哋去嗰陣時候咧，我哋都知咧呢座山咧係因為用反地心吸力嘅砌法咧，所以咧我哋當其時我哋 packing 咧，我哋都好小心 pack 嘅。我哋用好多 bubble 紙啊，然之後 pack 曬入箱啊，去到機場咧發覺原來頂啦，重咗10kg。 係啦， 哇！ 系啦，咁我哋两个即系眼湿湿望住个空姐，喂，可唔可以只眼开只眼闭咁啦？ 你攻击啊！ 你头先嗰个词语又空姐又湿又眼， 喂， 你唔好喺度讲话呢个样。 系啦，我冇喺度自己样嘅。 大佬咁有味啊！ 系啦，喺嗰个 moment， 我哋除咗话喂，除咗唔好补钱之外，得唔得啊？咁样冇嘅，因为我哋两个唔够魅力噶。 哦， 所以都係補錢啊， 係啦，係啦， 我哋真係補錢， 係啊，真係補錢啊！如果我係劉德華，應該得嘅。 哇，其實好金喎，你超十 K 住， 係啊， 計唔計講俾咗幾多錢後尾？ 俾幾多？ 幾嚿水啫？ 咩啊？呢啲幾嚿啊？八嚿水， 八嚿水啊，係 啊，都八嚿水， 都係叫幾嚿嘅。 無三就不成嘅，但係就即係補錢攞過去。 係啦，係啦， 不過都唔係一個問題啊。其實補錢最大問題係咧，你知寄倉嗰啲。啲行李嘅 軍裝 啊 嘛，係啦係啦， 你又見到嗰啲人喺度抌。 其實咧，我去相機嘅時候咧，我都專登揾個21寸夾，因為可以 can carry 相機。 係啊係啊係啊！ 點不知我擺上個綁度，佢同我講：你個夾咧係9公斤，佢唔俾我。 我唔俾你上。 係啊，跟住要逼我寄倉。 哦。 跟住其實我都好擔心佢入面嗰啲嘢。 係啊係啊， 係會碎嘅。 誒，我哋 擔心啦， 碎緊。 我哋去嗰陣時候咧，特登係同個空姐講：呢個係會碎嘅，易碎。非常易碎， 有擺 fat 咗， 有再特別處理， 嗯， 佢真係特別處理嘅，要去一個 area， 佢就話俾你聽，哦，呢個係會易碎，要特別處理嘅，佢真係會好特別處理， 好特別處理啦，唔知轉咗幾多圈啦， 轉 20變咗30個圈啦， 真係即係反而所謂特別處理，其實係令件事更加 worse。 唔係，好啲嘅。其實叫貼咗啲易碎啊嗰啲，即係叫小心啲嘅。咁其實搬運過程。搬運過程係好艱巨嘅，係我三個啦，冇分三， 去翻個大嘅， 分三個箱嚇，一路托個托新水新河。佢嘅地方係喺名古， 夏天喎， 神户， 神户， 唔係名古， 你名古再低我唔知啦， 再入啲嘅係嘛，即係要去到嗰個， 嗰叫六甲島， 會場啊嗰度，哇！真係遠嘅，咁去到。拆箱咧，呢個都係艱巨。 好難 嘅，因為拆到嚟咧，真係我咧 有血 有兩三 part 咧，真係散都要重新砌過。 真係重新砌 過。係啊，重新砌過，現場重新砌過。 我打定啲後備。我記得咧，我哋幾點入場？我哋1:00入場去 set up。 我正想問啊，係啦，仲有幾多時間？ 跟住咧 set 到六點。 夜晚6:00都未走啦， 未走。 收咗佢， 人哋敲鐘啊！喂，走啦！ 跟住同佢講， 都未砌， 聽朝再 set 過啦。 唔係嗱，就即係想講翻啦。其實講真啦 ，zoom 個近鏡都冇乜用，因為其實遠睇都即係有個氣勢嘅。嗱，咁我其實另外想講嘅，初阿 Joe 同埋阿希砌呢個山嗰陣時候，我心諗喂，點解咁似香港嘅獅子山嘅？即係其實都唔係我唔係第一個講啦，係嘛？ 其實好多人都會問究竟我哋喺度搞乜鬼？ 因為頭先陳志仁博士都話話點點咁似香港。 因為初座山咧冇廟嘅時候咧，其實你只有一嚿嘢， 一嚿山， 係一嚿嘢。 但係咧加咗啲嘢落去咧，你就發覺完 全。所以你係啊，真係爭缺缺一不可咯。 係啦，嗱又嚟啦！我哋互相喺度又兜啦，大家都大兜喺度啊！ 唔係喎，唔好唔記得喎。其實咧有個做女神咧係我哋仲有另一個 member 係啦， 女神係邊個？ 我哋啊， 等我嚟。嗱，我先講一講嗱，去到嗱，我哋供電咧就由阿 Jo 去負責啦。去到上山嗰個阿典娜咧，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叫阿成啊。 我順便攞落去聖鬥士 先，可以繼續講啦。咁啊，跟住講埋聖鬥士嘅 嗰塊牌 嘅， 嗰塊牌嘅。其實呢個牌係砌出嚟，要講係砌出嚟嘅。 呢塊牌係砌出嚟嘅，而呢塊牌砌出嚟咧，呢個就係。讲冇得噶， 讲得， 讲得系嘛？油麻地 二楼 某铺老板砌出嚟嘅啦，呢个系啦， 攞去我面前，因为 好哦，好， 咁 可 以做，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喺呢一座山同埋成个圣斗士嘅 series 咧，我哋系总共有四个、五个，一二三四五个，系啦，五个系啦，最五个人去一齐去做先至。完成到整一個 project 咁樣嘅， 係啦。咁其實有個問題，即係個個節目都要問嘅啦。嗱，個山首先砌咗幾耐，同埋用咗幾多件？ 好，嚟啦 K， 嚟啦 K。 件啊，我講件先啦。件我真係其實我冇計過啊，我只可能答話 over 一萬件 ，over 一萬件以上嘅啦。 一萬件 係 over 一萬件， 10,000 嚇。冇錯， 哇！咁又分好多細細粒粒啊， 細細粒啦，真係計唔到嘅，我真係計唔到。 係啦，係啦， 嚇！ 咁嗱，砌咗幾耐？一兩個禮拜。 我印象係砌咗兩個月嘅。 咩？兩個月？ 有兩個月咩？ 有兩個月。 一個月 啫，係長期嘅戰爭。 一個月。 長期戰爭應該話 真係長期戰爭嚟㗎。 第一件用咗一個月。 一個月。 用咗十幾件咧，用咗一個月。 係。 同埋 差唔多兩個月啦。 唔係，同埋我想講就係每個宮殿咧，唔係真係嘻呵下，即係。 每個都有個不同喺度， 係 同埋尤其是呢個啦，我見其實初初一攞過嚟係即係所謂散咗啦咁樣，咁因為呢個係。最難砌嗰個定係還 是？其實呢個係真係嘅，因為呢一個咧係我佢個難度係令到我將佢擺落最尾。 咁咪攞出嚟？ 可以就咁攞得㗎啦，就咁攞得。我冇點 嘅。你見佢同其他砌法唔同嘅呢個都。 誒呢個其實可以去個近鏡添。誒麻煩可唔可以去個近鏡？唔該你，我擺喺度先得唔得？我去就你，我去就你。誒、欸、可以繼續嗱，咁就係想問啦，你每個宮殿，尤其是頭，即係將會講圓圈呢、這個啦。佢有冇係屬於邊個？ 呢個係水瓶座， 水 瓶座嚟嘅。其實基本上每個宮殿，因為咧，其實星矢相對已經係比較舊嘅卡通片啦。 嗯。 其實你要揾翻曬啲資料咧，真係好困難。咁但係我唯獨就可以揾到啲相去對咯。 OK。咁你話呢個反而最難砌， 呢個最難砌。 但其實我咁睇，喂，講真，好似好易喎，即係我唔知，我唔知， 唔係，因為咁樣講嘅。 門外 訪問，呢個唔講得嘅，呢個。 門外訪問，但係唔好屌鳩我。 係啊，唔係， 其實建築物咧，其實因為你叫啲廟咧係方形啊嘛。其實 LEGO 去表達方形係好易嘅一件事。 係就係呢個， 係啦， 咁但係用 LEGO 去表達圓形係一件真係好困難。 冇錯。 嚇，反而 係啊，係啊，係啊。 OK。 因為好坦白講，因為呢個咧，你見到呢一塊係現成一件過啦，但係呢塊已經係最大件。 啊 嗯、 如果我要砌過一個同啱比例的話咧，其實真係話要大過呢塊， okay, 但係點樣去攞磚去搭出嚟就有啲困難咯。 嗱，咁我其實轉這個呢個咧都曬氣，因為其實轉後面都係一樣的，係總之就係圓圈。所以我就係頭先見到呢個反而真係即係所謂散曬咁樣。咁有冇話除咗呢、這個皇宮，有冇邊個即係比較 實足理想咧？你想 印象啊？ 點？ 其實人馬，我覺得係 邊個人馬？呢、這個 就你呢個係啦。 好，咁啊，而家轉第二個先。哇，這個都 我哋點咗人馬啦， 都睇到好實正。好，咁我將佢搬過嚟喺呢度。 咁其實砌人馬點解會砌人馬先咧？因為人馬咧，你知啦，我 你 開始搞佢砌嘅時候係搞只人馬噶嘛。阿 Ben 砌只人馬先，咁、所以我就專登砌一隻人馬弓去就佢。 冇錯。 Okay, 但係出嚟嘅效果其實好搞笑，因為人馬弓咧，佢個頂咧其實係有一隻人馬座喺度嘅，咁咧變相咧揾嚟揾去都揾唔啱件，但係有一日就喺屋企啲垃圾件度揾下，就揾到呢嚿嘢，就好似人馬座射箭咁樣嘅，係啊，咁變咗就咧， 我想同我講咧，呢件件其實都好難揾嘅， 唔係 都唔多嘅，真係唔多， 好難， 都唔多，真係唔多， 得我哋係咪有少少蒙？係有少少蒙，誒唔緊要，誒可以繼續，可以繼續，嗱咁。但我唔好明白呢件件嘅難揾， 難揾，因為唔係好多 set 有 嘅。因為呢件件咧係以前好耐嗰啲城堡嘅牆身係插住嗰啲火把嘅件嚟， 冇錯， 所以係比較少有。 冇錯， 就算一 set 都係得個好大 set， 都係得個 一兩粒嘅啫。 喂，咁但係你話砌人馬座先啦，即係其實你係對本身個 character 情有獨鍾定還是？ 哦，唔係，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係人馬座，本身我自己都係人馬座，我都係非常之熱愛自由嘅。 係，人馬座係十一月底十月啊嘛。 十二月 ， 因為我係十二月頭嘅。 OK。喂，嗱咁你就個即係人馬座就最你第一個砌同佢都算係你最中意嗰個啦。咁嗱，去到最鏡頭最上面嗰個嘅阿典娜啦，嗰個點啊？有冇啲咩？ 阿典娜 攞唔到落嚟。 阿典娜阿成砌嘅，阿成都諗咗好耐嘅。係 啊。 要 嗱唔緊要，我哋可以攞落嚟 zoom cam， 大家睇下 都得嘅，都得嘅。 又要再 小心，小心佢會斷腰。 唔使你唔使喐嘅，係。 又要再麻煩技術人員，可能要 zoom 翻後少少啊。因為而家一條嘢咁啊。 得啊， 我俾個盾你， 擺近啲， 俾個盾 嘅先。係要 zoom 翻後少少，唔該你。係因為今日真係比較多。誒，可以繼續，可以繼續先。我哋擺翻呢個位，技術人員會就啦。誒，得，唔該曬。嗱。咁個盾等先，點啊？擺喺邊度？就咁擺。 掟唔到，我揸住。 就咁揸住啦。好，喂，呢、這個睇落其實都唔係易，我想講係因為即係嗰啲 tail 嘅件都唔係易揾嘅。 係啊，係啊，係啊，呢、這、一個係 curve 一乘二嘅 curve 件係非常之唔係話難咯，但係不過就要砌到一個咁嘅好似一件衫一條裙嘅咧，基本上咧係要一定嘅難度嘅， 同埋個 size 啦， 係啦，同埋個比例。 其實大家即係門外看，包括我睇落好似好易砌，其實即係我 呢排都試下，淨係冇事，好 Q 麻煩。 係啊， 係你同埋即係有時有啲件你冇曬， 要揾噶真係要。 係啊，所以我哋又要上二樓咯。 我就係想其實喂， 但係不過成日都冇咧有啲。 其實你買呢啲件即係 啊， 冇啊， 執咗幾多次啊？ 四圍破嘅， 四圍破嘅，即係成為籌期咁樣咯。 嗯，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唔好講座山啦，座山唔好講啦，即係啲件。我都唔知邊個安排。 唔係，我哋四圍 籌件啦， 儲件咯，我哋都儲咗好耐，其實都真係儲咗好耐。 啊，即係你見，你見佢嗰啲灰色其實都 變黃啊，有啲都 灰色。可以去翻個大鏡，唔該你啊。灰色都變黃， 係啦，譬如好似呢啲啊， 即係有啲其實已經儲好耐㗎啦。 又見到有啲氧化咁樣。 咁啊，應該話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啦。 係啦， 或者磚到用時係方恨少咯， 方恨少啦嚇。 嗱咁。 咩事啊？你兩個 唔好搞錯， 嚟打翻落去先。 唔好搞錯， 大家唔好包輸住，係啦。 嗱咁啊，其實即係講到雅典娜，即係少題外話啦。咁喺希臘神話，即係代表智慧、勇氣嗰啲啦。咁其實放諸喺北歐神話嗰個嘅，即係所謂比較對稱嘅代表，其實就反而係奧丁嘅。 嗯， 以前其實喺北歐神話係冇奧丁呢個角色，女神係最大粒嘅。咁啊，由於耶教文明啦，咁啊，即係開始多神化，咁啊，無端端呢個女神咧就多咗個老豆，但係之前係冇呢啲咁嘅嘢嘅，即係所以有時我覺得好似聖鬥士星矢都幾得意，即係呢個世界其實冇咁多原創故事嘅，總係有啲 reference 咁就 邊度嚟嘅咧？ 係啦，咁就其實即係希臘神話都俾好多電影啊、卡通片用過。喂，咁我想即係問下你啦，你係咪中意希臘神話，所以先？玩聖鬥士啊，定還是即係調翻轉啊？冇所謂嘅其實。 其實調翻轉喎， 調翻轉 真係喎。 嗯， 其實你細細個嗰陣時候，你根本就唔會知咩叫希臘神話。 係係， 因為我哋都好細個嘅啫嘛。 其實應該咁講。 係啦， 我香港教育亦都唔係好教， 都唔係好教希臘神話嘅。我哋係大台將一播咗一套聖鬥士之後咧，就荼毒咗我哋啦。 好細個， 由細個開始荼毒啦。系啦，由第一集《聖鬥士》開始之後咧，就個個諗好多即係同我哋差唔多年代嘅人都 追呢套節目啦。 係啦，都追呢套節目噶啦，已經係。 咁我哋呢啲係叫做八十後啦。 係啦。 嗱，咁但係由於第一節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先，咁啊第二節翻嚟講下乜嘢《聖鬥士》星矢。 O K， 好， 下次再翻嚟。 好。 好。